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中，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在校园里遇见了与他下棋的少女。陶阳子问那少女，少女回答他是去听学校的朗诵表演。陶阳子问能不能和他一起去，少女朝陶阳子看了一眼，似乎脸上更红了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他们一起往教学楼里走，路上有人与少女搭话，他都是应着一两句话，依然不停步地走在陶阳子的身边。在这一路的说话中，陶阳子知道了他姓梅，名若云。这个名字很合他。他们在举办朗诵的文心轩一角坐下来。文心轩是学校图书馆的一个大房间，平时供阅读的桌子都搬到了一边，椅子排成了排，三三两两地坐了一些学生，也有几个老师在前排坐着。一个个学生轮着到前面去朗诵，他们坐下来的时候，朗诵还没有开始，陶阳子还是第一次与一个女生坐在一起，偏偏又是总在他心里浮现的少女。陶阳子忍不住告诉梅若云，说他见过她。他有点词不达意地说了那次在园林里听他弹奏琵琶的情景。少女低着头，也告诉陶阳子，说他知道她。他的一个叔叔喜欢下棋，常去愚园，在愚园的棋手中，除了铁盘与巧斧，他的叔叔的棋力也算是不错的，是叔叔教他下的棋，也让他看了不少棋谱，只是叔叔不肯带他去愚园下棋，说那里没有女孩子下棋的。也是叔叔告诉他，有个叫陶阳子的少年把愚园的两大高手都杀败了。他在校园亭子里看到他摆棋的时候，就想到他或许就是陶阳子。台上开始朗诵，学生选的多是当时白话文运动中发表的抒情诗，他们声情并茂地朗诵着，并配着伸展的手臂动作。陶阳子在私塾里听程老夫子诵过《诗经》里的诗，老夫子是典型的吟，拖着韵味十足的长长的声调，好像唱歌一般的吟诵着古诗。陶阳子另读过一些唐宋古诗， 他喜欢的就是古诗里文字表现出来的画面，和那画面后面有着一层一层深深的意境。而眼下听到的白话诗，陶阳子总觉得太白了，就像一杯白开水。陶阳子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梅若云，他与他谈开了头，就想着把所有的话都对他说。梅若云用轻轻的吟诵回答他：大海呀，你问的是什么语言？永远是您问的语言。天空啊，你答的是什么语言？永远是沉默的语言。陶阳子被这首诗打动了，这首白话诗好，真好。谁写的？梅若云说：“是翻译的，印度泰戈尔写的。”梅若云又轻轻地吟了两首普希金与雪莱的诗。陶阳子听着梅若云吴侬之音吟出来的绵绵诗句，感觉自己好像被他声音中有着的无形云翳托着，缓缓浮上那飘飘渺渺的天空，在五彩绚丽的境界中翱翔。过了年，一天，马车停在门下，接陶阳子去愚园。这一年中，陶阳子的齐名并不局限在愚园，已从愚园传开，再从苏城传至周边各县各镇，都传说着瑞将军悬赏40块大洋寻找杀败陶阳子的旗手。上了楼，陶阳子看到瑞将军正在棋桌前坐着，他依然穿着便装，但身后站了几个腰间挎枪的人。陶阳子坐到桌子边去，他习惯了坐在对局者的位置上。本来他对棋局有着天生的兴趣，一旦坐下，自然就有对局的状态，从来不怕对手。然而这一天他有了一点莫名的紧张，仿佛还有着昨天梦里面对悬崖的感觉。瑞将军开口说： 这之前还没有胜过陶阳子的吗？ 乔府说： 是的，没有人。 乔府是个实在的人，这期间他与铁盘都再与陶阳子下过，虽然陶阳子在手机上还不能熟练运用，但都能绕开。他们无可奈何地看着他很快就围绕了白空。瑞将军说： 中原战事刚刚结束，我收到苏城来信，说当地就有能胜过陶阳子的棋手，我就赶来了。千里赶看一局棋，可别让我失望。对手是谁啊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这一天知道愚园棋楼有对局的人不多，听此话都扭脸看着，每张面孔是熟的，都不知这位棋手是谁。铁盘却举起一根手指来指着说： 也是一个与陶阳子差不多大的孩子。 瑞将军说： 哦，倒是围棋的双子星座，你与他下过没有？ 其力如何？ 铁盘说，其力也难说，只能说是其路，其路有相生相克，大家都看到乔福与陶阳子下的第一盘棋，论其力，乔福第一幅就把他砍得没气儿了，用的只是围棋的普通手劲儿。就此看去，任何一个懂下棋的人都会认为他们棋力差距大，一般的人都该投子了。可是陶阳子还是胜了，胜在哪儿？就胜在棋路相克上，居然那样的棋局也会咸鱼翻身。就因为我们走的棋棋路是正的，可陶阳子走的棋棋路不正，以正应不正，我们就吃了棋路不正的亏。这亏不在棋力上，亏在棋路相克之上。只要懂他的棋路，其实不难破他的棋。铁盘侃侃而谈，他本是这鱼园的第一高手，不想被一个孩子杀得没有气儿了，自然心里不平。眼下谈棋，说出来一张嘴也如铁的，似乎让人无法相信。可是别人心里依然怀有不信，因为围棋不像赌博，赌博是靠机缘的，再有本事的赌王也有手气背的时候，而围棋是一步步由棋手下出来的，棋盘之上也无法作弊，胜者为王。虽说有偶然因素，但胜一次可能，这陶阳子直白，能一盘连着一盘胜，就不是一时讨巧了。如此说，是什么棋路，虽言之凿凿，实在让人将信将疑。瑞将军没有表情，只说了一句，好，还是看棋吧。铁盘不再多说，就朝楼下叫了一声，随着叫声从下面楼梯上走来了一个人，此人肤色黑红，一副乡下孩子的模样，穿着一身新制的衣服，上衣不太合身，肩头显得有点塌。陶阳子一时有点发呆，只看一眼就认出他是方天琴。虽然时隔两年左右，方天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只是个子高了些。方天琴也朝陶阳子看一眼，本来对着这么多的人，对着这样的阵势，他有点发怵，但看到陶阳子，他的眼神便安定了。众人两边散开的迎着方天琴，他独自一步步走上来，走得有点迟疑。瑞将军看到了方天琴， 就是他。 瑞将军的话音中不免带点疑惑，这也是一个孩子，年龄看上去比陶阳子要大一些，也许是体力活干多了，手脚都是粗粗的，很难看出灵气来。大家本来对铁盘的棋路之说还有点赞同的想法，现在都生了疑惑。铁盘看着方天琴，心里也不免有一些疑惑。方天琴是他推出来的秘密武器，当时方天琴说他肯定能胜陶阳子，并说共同来得瑞将军的40元大洋。铁盘 并不为这些钱打动，他花时间与精力安排这一次的对局，只是想挣回他鱼园第一高手的颜面。他与方天琴对过局，这孩子棋力不弱，但要说肯定能胜陶阳子，他也有点说不准。到这当口，铁盘也只有硬着头皮说下去。大家都不相信，我本来也不怎么相信，可大家只要看一看他们的眼光，就会发现他们俩认识，是不是？铁盘对着陶阳子问，陶阳子点点头，朝方天琴说了一句：天琴，你也来了。方天琴也点点头，他的脸上表情平板。铁盘心定了，又问陶阳子：听说他和你住在一个镇上，他和你下过很多很多盘棋，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他胜了？陶阳子应了一声：是。这一声应引动楼上一片哗然，众人不由对这个黑脸的乡下孩子另眼相看了。这些日子，陶阳子是奉饶天下仙，还没有输过一盘。是什么样的阵，竟然出了两个高手，偏偏还都是孩子？对这个乡下男孩所说的，铁盘本来将信将疑，陶阳子竟应着了。铁盘不免声音抬高了：那么好，要你自认棋力不如他，你当然不会答应。以前你们谁胜谁负，胜多胜少，别人都没有看到，现在你们当众公平的下一盘，就在这里定个胜负。陶阳子倒没有惊慌，眼望着方天琴，看得出方天琴还有些拘谨。他想问方天琴是怎么会到苏城来的，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，还在任守一的园子里住着吗？镇上都怎么样了？他下棋下得多吗？想到下棋，虽然铁盘说方天琴以前老胜他，但他临走时的最后一盘，俩人用足了心思，还是他胜了。这两年来，他与好些棋手下过，加上复盘，对棋路是熟得多了。他有信心不会输给方天琴。陶阳子拿出棋盒放在桌子上，并铺开棋盘，对方天琴说：来，我们下。仿佛还像以前两个人在人家院里石桌上对弈似的，大家都等着棋盘上落子，方天琴却一动不动，只朝铁盘看着。铁盘突然想起来似的，伸出手来按在棋盘上：慢。大家都弄不清缘故。铁盘说：我说过要公平下棋，公平嘛，就是这副棋是陶阳子的，是他熟悉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对棋具熟与不熟，存在一点便宜与吃亏的。方天琴同意用这副棋，但下面轮到方天琴来提条件了。一时无声，大家都是下棋的，心里懂得下棋的规矩。下棋的规矩很简单，没有说能用哪副棋和不能用哪副棋。棋子有玻璃子、石子、云子， 棋盘有纸头的、木头的、石头的，对自己用惯的棋，多少会有一点熟悉感，多了一点适应的心理。但有的人根本不在意用谁的棋，下棋靠实力，在棋盘上走几步，棋与盘便看熟了，也就没什么区别了。也有人会认为，哪一副棋连着幸运？棋是一种竞技，竞技争胜负，在乎自己的状态与对手的状态，便有人特别看重运气。鱼园中一位叫春猫的棋手认准了坐东边的位置，说他坐在东边就运气好，获胜多。如此有人认为哪一副棋连着幸运，这感觉也是正常的。所以铁盘这么说，不能认为没有一点道理，这道理上不上台面也就不管了。下棋嘛，其实不存在什么公平不公平的条件，春猫就是坐定了东边，遇上铁盘或者是乔府，他还是得输。那么方天琴到底要什么公平的条件呢？行棋之前最大的条件便是谁占先，走黑棋先下第一步。一般都是猜先，这个先手得黑棋倒不是小事，站着先手一开始便顺着自己的棋路，平手下棋，嘴里自牵着，都抢着走黑棋，棋的先手是最重要的。棋语说，宁弃三子，不失一先。不过眼下又似乎没有这一方面的问题，陶阳子与谁下棋都拿白棋。刚才陶阳子说了一声我们下棋吧，他已经把白棋盒拿到了自己的手边，剩下来如说还有什么条件的话，那就是黑棋先行不粘子，更有黑棋先行白棋倒贴子的，那就不是公平的棋力比试，是高手与低手对弈让子的方式了。 小说《黑白》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陶阳子铩羽而归，众人对这场棋局十分纳闷，而接下来陶阳子与其他人的对战也都输了。小舅被马踢伤住进了医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黑白。 黑白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，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